另外，东华学院表示，原定在放榜日至今个月27号举行的现场招生活动将会改为网上进行，考生可以透过网上报名、网站报名、提交成绩或者缴交留位费，会在报名之后一个工作日内获通知结果。学院表示，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学位课程的面试安排将会邀请个别同学在7月30号至8月3号期间参与网上面试。丽景山路近祖尧村停车场中午发生小巴相撞意外，8人受伤。警方表示，事发大约中午12点几，两架小巴途经丽景山路，即是祖尧村对开的位置时相撞，一名小巴司机和7名乘客受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1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升3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7.9，跌1.1；腾讯控股520.5，跌5毫；美团点评186.8，跌4.3；中国平安86.55，升1.95；阿里巴巴240.2，升1.4。小米集团15.74，升2.4；中国人寿19.5，升1.5；吉利汽车16元，升1毫；比亚迪股份76.45，升7.5；中信证券18.48，升9.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726，瑞士法郎8.245，澳元5.413，加元5.704。新西兰元5.08，欧元8.8723，每百人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7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65美元，卖出180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反方向咧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耀华街时代广场之路咧，现时都多车嘅，咁啊交通都系有少少挤塞。红隧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附近。咁啊，新界方面咧，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西贡公路啊，部分路段因为怀疑有气体泄漏需要封闭嘅。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嗰段，因为有气体泄漏事故，暂时近住北围一段咧不能够通车。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而家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去到白沙湾附近。咁至于港岛路面，湾仔嘅谢斐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嗰段嘅谢斐道系要临时封闭，附近嘅洛克道东行线去铜锣湾方向交通就较为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请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吗？来吧，放松嬉戏一下。望穿车窗柜谈世间本性， 任陌生风景仍然眼睛，新屋村更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转化， 点解要塞车？我想翻去打机啊！我都已经迟噶啦，做乜仲要咁样？ 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塞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哥听算咯。 有个样叫吴林峰，哇！听下佢啲歌先。 着到家，朝不苦恼没法，更改到现况吧。法治再计算不错，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方没法，更改到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转化， 时间嚟到下昼嘅3:13， 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我哋嘅有吴林峰嘅新歌叫做《巴士光年》，搭巴士去边度好咧？ 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 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OK， 好晒人，全部翻深圳。今个 weekend 冇人，翻晒香拜神。攞啲孤信，林林，全部食得真。在家已经头晕，好少见到咁早瞓。噔噔这分钟屋企无人，我是神，我是神。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我放学来我家。图书馆都有同行，流利又点兴奋。去公园有途人，又怕你会冷亲。翻到屋企冇头痕，全屋得我一个人。点解屋企会冇人？家人去晒广州旅行。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正式教音终于发生，交足功课攞奖金，唔知点解急转气氛，执嘢收铺真冇人。正式教音终于发生，交足功课攞奖金，唔知点解急转气氛，执嘢收铺真冇人。明明绿灯转眼已经变红。 今日你嚟自香港呢度嘅独立乐队，佢哋名字叫做神奇胶，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新歌《放心吧，爸妈不在家》，而家就唔好乱咁陪人哋屋企啦。留翻喺你自己屋企啦。跟住呢首歌就系可能讲紧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越坐越热嗰种嘅感觉。Serenity。 嚟自 Serenity。先用喺度公益嘅咧，即系今个礼拜攞到呢个系网络安全隐患啊，攞到我哋港台嘅冠军嘅作品。嚟紧即将会推出佢新嘅专辑。专辑里边有第二首嘅派台 single， 刚刚听过有呢首越活越野和。 力隨身。 Color。呢个派台升到。中文名称叫做天地无用，一连两首的作品都是跟你讲。把握时间好好展现你的真我。今日 weekend 我想有很多人都会传过一条短片，入面的主角那种的歌舞都是疯狂地展现他们那种的真我，都有那种疯狂的状态的。新闻之前我们有容祖儿，越唱越强。 笑我杀蚊也不够胆，笑我的天性不到间，乐观的心不冷，我全凭傻劲，行过重重难关，凭信心得到称赞。我要放心放胆去冲，我要上广阔的太空，豁出几分英勇，要往外沉重，前进才能成功，长空中可及操纵。可尽天真的斗志，虽挫败仍然尝试，是抵过当做投资，满脑太多好主意，从此怀着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严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形容，国际学校和幼稚园原定计划八月上旬展开新学年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宣布这些学校不会早于八月十七号开始新学年。至于国内学校最终开学日期，他说会视乎疫情发展再作决定，当局会尽量给予学校两星期时间准备。另外，跨境学童方面，杨润雄说，由于涉及多个范畴和准备工作，只能够研究在新学年让升读中四至中六的跨境学童回港上课，中三或以下各级的跨境学童，当局会同学校商量为有关的学生安排在家学习和作支援。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约一百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包括一名东区医院外科病房的五十多岁病人。据了解，这名病人已经留医几日，现时该病房已经暂停接收病人。本港寻日新增108宗确诊个案，83宗属于本地感染，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1885宗。丽景山路近祖尧村停车场中午发生小巴相撞意外，八人受伤。警方表示，事发大约中午12点几，两架小巴途经丽景山路，即是祖尧村对开的位置时相撞，一名小巴司机和七名乘客受伤。路透社全球多间财富管理机构正是审查他们的香港客户是否与民主运动有关，以免成为港区国安法之下被北京打击的目标。报道说，瑞士信泰、汇控、瑞士宝盛集团和瑞银集团等银行业界计划扩大审查客户的政治背景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包括过往的评论、在社交网站的贴文。如果客户被认定为政治人物，可能较难或者完全无法获得银行服务。有国际大行银行家表示，调查委追数字2014年的占领中环行动。汇控拒绝评论报道内容，但就说已经制定一套适用于全球的严格政策和流程。瑞信、瑞士宝盛和瑞银同样拒绝置评。金管局回复路透社的时候说，香港是基于国际标准实施反洗黑钱法规，包括与政治相关人士相关的国际标准和金管局的指引都没有改变。中国外交部、港澳办和中联办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大部分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94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升3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8.85元，跌0.5元；腾讯控股521.5元，升5毫；美团点评187元，跌4.1；中国平安86.15元，升1.5；阿里巴巴239.6元，升8毫；小米集团15.84元，升3.4；中国人寿19.42元，升1.4；吉利汽车16.02元，升1.2；比亚迪股份76.65元，升7.65元；友邦保险71.6元，跌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4，加元1.359，人民币6.992，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 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7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83美元，卖出1,81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报告西贡公路嘅交通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一段咧，之前因为气体泄漏事故啊，较早前咧就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系开翻晒啲封路。不过咧，去九龙方向嘅交通咧都仲系比较挤塞噶。西贡公路近住北围一段，之前因为有气体泄漏事故啦，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封路全部开翻。咁但系九龙方向都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北港路附近噶。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唔系太挤塞，系跑马地线咧就比较多车嘅。咁啊，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港岛路面方面啦，湾仔谢斐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那段的谢斐道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二台下日深一分，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相逢自是有缘，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I'm crazy for trying and crazy for crying and crazy for loving you。 陈海琪悠长假期。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系刷牙歌，系向上插，唔系向上插啊！ 唔系啊，呢个系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咧就唔好插咁多。 啊，阿爸你又醒喎！仲有啊，啲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唔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唔可以掂电掣。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浙安短剧》。 关制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请你呢个嘉宾咧，我系真系想问一下啊，呢首歌嘅内容，如果佢现实面对嘅时候，系咪都系可以咁豁达嘅咁样样？ 我就觉得好少女仔可以咁豁达，但我相信佢得嘅，因为佢好似个人比较 peaceful 啲嘅， 系啊， 即系冇歇斯底里。 即系结咗婚，究竟唔结婚，然之后仲可唔可以对前度有一个衷心嘅祝福咧？ 仲要同佢屋企人都关系好好，好难噶嘛。 今日嘉宾系 Ega， 听你哋咁讲嘅表情好像不行，好似唔得喎，你 唔得啦。 佢天蠍座噶，點會得啊？喂，新歌叫做 See You Next Time， 系啦，呢一首歌系咪就系讲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即系唔见咪散咯，咁散，但系我哋都可以做好朋友嘅，咁样嗰种嗰种嘅心情咧。 其实我写呢首歌 See You Next Time 嘅时候，想写一首即系你见翻一个对你嚟讲曾经好特别嘅人啦，嗰、那个心态咯，即系去，因为我觉得当你去能够再去面对呢个人嘅时候，应该都唔系一个好差嘅状态 break up 噶嘛。 哦，咁、 okay. 所以其实我去写 See You Next Time 嘅时候，因为从来未写过一首歌系比较淡然少少，因为之前。好似呢一張碟裏面首首歌都好行㗎嘛，即係好即係 tonight 嗰啲係好即係可以一不可再，好想活在當下，好想即係 love at this moment 咁樣㗎嘛。但係呢一首歌就比較係一個平淡少少嘅歌嚟嘅，喺我嘅 category 裏面亦都想寫一首咁樣嘅歌，因為我覺得其實喺即系你再见翻一个人嘅时候，你唔会好似啱啱识嗰个人嘅时候咁激动噶嘛、或者你唔会情绪波动得咁犀利噶嘛？即系你见翻佢嘅时候，好多嘢系 based on memories 啊，或者你系去好想一啲好美好嘅 memories， 好想再好期待见翻呢个人，好多好细嘅 layers 咯。呢一个系比较贴近生活少少嘅，所以其实。揾阿星啦去拍啦，同埋 Maggie 去拍啦，今次director 又咁就录呢首歌嘅时候，我已经同佢哋讲话，我应该唔想出现喺呢个 MV 里边，因为我觉得呢 增咗星啦，次次都对你唔好嘅，又跑啊，又呢啊， 又冻啊，又剩啊， 又系喎，你咁样讲我都唔记得。 系咯，佢次次之前同阿星合作都系咯，点解上雪山着长裙咯？我唔明咯， 等我落水啊嘛。 阿星个人衰系衰系咩咧？一唔使佢拍你就好舒服啦，一系揸车啊喺间屋度啊，即系唔使上山下海咁辛苦嘅景啊， 好系好，好易脱嘅。 但你唔想出现喺个 MV 度，系原因系咩先？ 因为我觉得呢首歌系好需要演技 嘅， 系，好需要真系演到出嚟嗰个情绪。因为其实你好平淡嘅嘢，其实好难演嘅。同埋嗰个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嗰个设定嘅性格系点样咧？呢两个人都系性格比较强嘅， 又、 比较自我嘅人嚟噶嘛？喺呢份词里边，同埋大家都系一路想进步，同埋好有自己立场嘅一对情侣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 story 里边，讲得最大嘅一样嘢，我觉得系佢哋对方都觉得。对方所做嘅嘢系应份嘅，同埋已经有个角色设定俾对方，跟住就系觉得结咗婚嘅时候，可能个男方就我觉得我要继续我嘅工作，咁屋企咧生细路咧就系、可能结咗婚下一个 step 你就要去做嘅一样嘢，咁但系嗰个女仔可能会觉得哦，点解我要一定要生仔嘅？点解我唔可以好似你咁一样，我都有我自己嘅生活噶嘛？但系中间好多嘢都系冇沟通过，同埋冇去讲出口咯。咁、所以其实佢哋觉得可能一个礼拜里边得一日。是假期的，咁就可能个男仔就陪咗妈咪去买花，咁样个女仔又要一起咁样，即系觉得系 suppose 要做呢啲嘢，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原来佢哋冇将内心嘅嘢同对方讲咯，咁其实觉得咁样已经系经营紧一个爱情咯，咁、所以去到结婚之前嗰、那个 step 个女仔就 call off 个 wedding 啦， 系。 咁就而嗰个男仔就觉得係好 shock 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因为从来冇傾过咁所有嘢，从来都唔知佢开心定唔开心。And then ended up 嗰个男仔就去读咗一封信，去写咗一封信俾个女仔。咁、呢一封信呢点解有写信呢个先呢？因为写信呢个先係一个真事嚟嘅，真嘅 story 嚟嘅。咁就真係一对情侣係决定唔结婚啦，个男仔系唔系好识中文嘅， 但系决定用中文写咗一封信俾个女仔。 你经历过的故事嚟噶？ 唔系，你哋唔好次次都问我呢个问题。 对唔住，真系我 好奇啫嘛。 我冇经历咁多嘢。 系，佢中意谂啫，幻想下。 头先听到啲遗憾啊，我冇经历过咁多嘢。 系啊，但系我觉得好 touching 啊呢样嘢。 因为我觉得那个男仔去这样做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就算你有什么要说或者 break up 都是 WhatsApp 的嘛， 是啊， 或者打一段很长的 essay 在 WhatsApp 里面，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字文字上面是很没有温度的嘛，就是如果你打出来的时候，但是当你去即写一封信的时候，还要你是不懂中文去写一封中文的信给个女仔的时候，是很有emotion 嘅一個動作咯，我覺得。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好想收錄喺呢個 story 嘅 MV 裏邊。咁就同、哦、即阿星同我講完呢、這個，跟住我覺得哇，呢、這個係好 touching 嘅，嘅一樣嘢。咁就發覺、啊、大家又會傾下，其實而家好多嘢都好快咧。嗯、啊。你要買一樣嘢好快啦，你要得到嘅資訊好快啦、嗯，你每一日吸收嘅信息亦都好多啊。咁其實。你真係留返俾自己嘅時間所剩無幾，咁你去 build up 一段感情嘅時候、嗯、就原來好多人都會做咗一個咁樣嘅狀態出嚟，係、嗯、當你未清楚自己想要啲咩或者需要啲咩真真正正啱你自己、嗯、或者真真正正能夠付出俾對方、嗯、都唔清楚嘅時候就去結婚囉。 咁、嗯、就啲青春都流逝得好快，我個人都老得好快。我跟我老得太耐的时候就没人嫁了咁样啲， 唔好理佢，好憎佢讲呢，因为佢讲中我心事啊！ 即系可能好多人讲系咪真系真系时间真系过得太快啦？ 但系你偏偏你又会觉得咧，我嘥晒时间喺呢个人身上，唔会咁轻易放手噶嘛？ 咁所以生个仔咯之后， 系啊， 系。 果然啊，呢、這个故事有真实的， 其实好现实嘅嗰件事，我谂好多人都有经历呢种挣扎嘅，就真系，系咪先？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想。 So 做到。 喂，但我想知咁，你原本嗰个 demo 咧，你系你个内容已经系咁样样噶啦，即系有晒一个咁样嘅故事情节喺度嘅，定系主要嚟讲系有个 catchphrase 就系 see you next time， 系唔同嘅咧？ 系啊，我其实系就系头先讲嗰样嘢，你再见翻一个特别嘅人系会点样？所以佢 see you next time。其实呢只碟里面暂时所有歌都系用晒个 demo 嘅名 的 ，OK， 系。 所以其实本身冇 see you next time 呢个 phrase 嘅。 哦。 因為我唔想次次都好似留低個 demo 裏面嘅一樣嘢喺呢首歌裏面，但係其實真係好似一首歌嘅靈魂想講嘅嘢，所以就變咗 like see you next time。但係我覺得呢一份詞其實自己好初初第一次、第二次錄嘅時候冇咁大感受嘅，即係一路一路錄落去，我覺得好細微咁樣去睇個歌詞或者去了解嘅時候，我覺得係好 touching 嘅樣嘢咯。因為佢話和你再沒有運氣敵對或愛下去，我覺得哦係啊，就算同一個人嗌交，或者同一個人相處，或者同一個人去攜手一路行嘅時候，都係需要一個都係一種運氣嚟噶嘛。其實係啊，咁until真係。Last chorus of the song 最後嗰一段嘅時候，去講真係講不捨嗰一樣嘢， yeah. 因為我覺得當你 let go 一個人嘅時候，一定會有捨得同埋唔捨得噶嘛。 Mm-hmm. 你知道要放低，但你亦都會唔捨得嗰個人噶嘛。所以其實知道阿星啱啱所講嘅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其實我再 add on 咗一啲和音喺底咧， mm-hmm. 就係講話其實你真係我。所有嘅嘢嚟嘅，我希望我哋下一次見到嘅時候，仲未有伴侶嘅時候，我希望下一次係一個 good timing。咁下一次你就可以講 I do， 即係咁樣去講。但係中文詞就一路講話要 let go 嘅。咁我覺得嗰個段落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嗰種心態裏面嘅掙扎咯，有少少係啊。所以對我嚟講好有好。好寫實嘅，因為一份好寫實嘅詞嚟嘅，因為佢講到係真係當你去同一個人離別嘅時候，你仲會同佢嘅屋企人，希望同你嘅屋企人仲係維持一個有好嘅關係，一齊仲會見到你屋企人，因為有啲人係咁樣噶嘛，即係分咗手之後會。 可能我係黑心底啦。 點解啊？ 我會諗一樣嘢就係，我要就算你唔中意我，我要你媽咪永遠對最中意嗰個都係我啊！ 呢個真係太邪惡啦！ 第時無論你娶邊個，佢都攞我同佢比。 係啊，無論你帶個新女朋友翻屋企嘅時候，諗到唉都阿欣去比，都係講呢一啲啊咁樣。 哇！呢啲係攻心計嘅口嚟喎。 同埋呢樣嘢話俾你聽，好多人都做得到嘅。 系咁，我真系冇咁谂过喎，会系咁样。 呢咪善良同邪恶嘅分别咯。 系啊， 但系你自己本身，我好奇问一下，你对婚姻嘅态度 系 好似首歌咁样，即系都系谨慎嗰种。 我自己其实系一个几，我谂我能唔能够用谨慎嚟形容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对婚姻嚟讲系绝对系唔系谨慎嘅，因为我觉得太谨慎系唔会结婚嘅。即系你如果太 rational 系唔会结婚噶嘛，正常。即系爱情系好似老土咁讲，但系我觉得爱情就系有一个即系 irrational 喺度噶嘛 ，supposing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有啱嘅，我会觉得我应该系唔会后悔咯 ，every decision 咯。 所以佢结婚嘅时候就听系 tonight 咯。系就系、是、啦，但系你 我就系啱啱就系收到个 message 讲话，即系佢决定之前 call off 咗个 wedding， 就系识咗佢而家嘅男朋友，咁而家就一齐咗行到去结婚嗰一步，咁就用咗 tonight 嚟结婚。 嗯， 我觉得即系好好、啊，我觉得成件事，因为唔系话佢系用咗我嘅歌， 我正想讲。 但是我觉得你即是当你去真是选择一些很正确的决定，你要相信你自己的 heart 咯。有时候，so that's why 咁多人去睇相啊，可能是想同自己个心里面的声音去 debate 嘅样嘢。但我觉得有人是真真正正在个 life， 在个现实世界里面是真的这样做呢，我觉得非常之有勇气。 看看 你几时结婚我哋？ 同埋结婚嘅时候播边首歌咯？ 闪婚好啦， 闪 婚，我都似啊，系嘛？系 tonight 嗰种就应该 有样睇。 唔知啊，我哋唔系睇上师傅，我哋答唔到你， 我哋真系乱 up。 喂，咁我想问Ega， 你嚟紧系 plan 紧一张大碟噶啦嘛？应该 系啊系啊，今年内会推出嘅一张大碟啦，好期待，因为其实。好耐冇見過人啦，好耐冇落個嚟做訪問啦，非常之好想快啲去 launch 呢一隻碟，咁我可以同大家喺個 live 裏面分享啦，應該仲會有一首嘅作品啦，嚟緊係啦，咁就啱啱一隻大碟咯。 OK， 喂，咁啊期待你呢張嘅大碟啦，咁呢個時候就可以再睇多次個 MV 同你。唔好同你一半睇啦，就系你自己 自己思考下，反省下，结唔结婚好咧？到 今个礼拜奶奶再同你，唔系系未来奶奶，再叫你买花，去唔去好咧？今日多谢晒 Ega， thank you。 来我店拍片要马路，披肩站机都拥抱。 度左右，预测大致系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9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1,30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升3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8.1跌9毫，腾讯控股525元，升4元。美团点评188.3跌2.8，中国平安86.05升1.45，阿里巴巴239.2升4毫，小米集团15.9升4毫，中国人寿19.6升1.8毫，升1.58，吉利汽车16.18升2.8，比亚迪股份77.6升8.6，友邦保险71.9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749，瑞士法郎8.247，澳元5.421，加元5.71，新西兰元5.086，欧元8.8784。每百人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7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8美元，卖出1,81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九龙区有宗交通意外事故在鲤鱼门道的观塘鲤鱼门道去旺角，跟着茶果岭道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就多车，亦都影响将军澳道落去观塘方向有些挤塞了，龙尾就过了油塘电话机楼的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茶果岭道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有些挤塞的龙尾过了油塘电话机房。新界方面呢，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北围那段因为有气体泄漏事故，之前就有些封路，所以刚才都很塞车的，现在就交通基本上回复正常。但是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路现时就比较挤塞的。港岛方面，港岛就湾仔的谢斐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的关系，谢斐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一段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暂时改道行驶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佢两个就系完全拉唔埋，咁先至拉得埋。 同 Jennifer 两位喺性格以至唱腔创作上都是完全不同的，监制直头用一光一柔一天一地去形容佢两位，而今次两位女歌手就是用紧呢一种对比去尝试合作。作曲有佢哋两位加上 Jason Lee， 填词有 Oscar， 编曲监制 Jason Lee。今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余香莹、吴嘉熙《天地分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摄加入咗知识会社咁耐，你学识啲咩？ 我识得点 ask。 每年嘅夏天咧，苏格兰都会搞高地运动会，其中佢哋会摘啲咩呢？A 木箱 ，B 木桶 ，C 木桩。 苏格兰啲人中意玩咩嘅咧？ 饮威士忌咯。 可能就真系嗰啲木桶 跟住就掟出去咁样系 嘛？饮完啦，掟、 想知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哲 知识会社。 四点钟之后的骚动音乐啦，你好啊 ，King。 Hello Eric， 你好啊，今日咧冇错啦， 冇错啊， 我等咗好耐嘅呢个第31届台湾金曲奖嘅入围名单咧， 系 就吓公布 揭晓咗啦， 系啦 ，OK。 咁成个啊，我觉得我都几登噶。登中 咗，即系登走晒啲人，定系你登中晒啲人咧？ 登走晒，登唔系应该话我登中咗，因为我系讲晦气说话嘅人嚟噶嘛。即係咁，我啲烏鴉嘴咧，我就話之前一路同大家講啦，我覺得我好睇好嘅余佩珍、珍珍啦， 哦係， 係啦，我就覺得啊，佢應該係冇機會入圍到新人嘅， 係 係啦，俾我等中咗啊，係、 哦、 啊， 即係佢冇啦， 冇入圍到新人獎咁樣，你個樣做乜嘢？ 哎呀， 但係咧，佢係憑佢呢隻專輯當中一首作品啦，叫做《婚禮》， 係。 入围咗最佳作曲人奖嘅， 哦，咁都好啊，都有一种肯定喺中间啦、 其实呢只点一定要俾肯定佢啦，而家 可惜你去唔到台湾啦，如果唔系你可以台湾嗰度申诉你呢个嘅请求，作为一个乐迷， 同埋最紧就我唔系评审团嘅一日， 系啦，哎哟，咁点啊？你想今日讲咩？就系讲衰个奖啦，咁样。 其实关于呢个奖咧，真系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讲下。佢个玩法学好唔同噶啦，咁样咁之前都话，其实佢嘅节数嘅日子咧，就系、一年当中由1月1号开始去到12月31号。咁我唔知道其实大家对于咧，即系嗰个金曲奖到底了解有几多啊？ 系， 其实佢一个非常非常之多奖项嘅一个嘅颁奖礼。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佢唔系净系得国语中文歌嘅，即系国语歌嘅，佢、 系 有客家语奖啦、 台 语奖啦，同埋原住民语奖嘅。 系 咁，但系当你以为哇，好包容性好强啊，佢真系包罗万有，唔系净系得国语啊嘅时候咧、其实喺台湾嘅业界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嘅。咁、当然啦，即系你冇可能满足到每一个人啦。咁嗰个声音系啲乜嘢？他就会觉得其实唔应该以语言嚟分，应该真系将大家炒埋一碟。 即係總之你喺台灣度出版嘅，即係台灣人你哋嘅音樂，就擺落去選啦。係 啦，咁樣咁因為其中咧，佢都話，譬如有啲人舉例啦，咁黃若琳今年都係入圍咗最佳女歌手，同埋其他嘅一啲嘅獎項，因為佢呢隻《愛的呼喚》啦，我哋之前都有講過。 其實佢話佢哋之前黃月林之前曾經做過一隻好好嘅英文專輯， 嗯， 但係其實咁樣嘅語言分類嘅情況底下，佢係冇得入圍噶嘛。 我完全明啊。 係啦，咁同一個時間咧，就係大家會覺得你咁樣分發之後，其實所有關注都只不過係會喺國語嗰度啫嘛。 嗯， 其他嘅獎項係一個好小圈子嘅一個慶祝嚟㗎，即係例如客家語嘅時候，可能只係唱開客家語嘅歌手有份競逐啦，咁亦係淨係聽過客家語專輯嘅嗰啲人會覺得，嗯，哎呀好好聽啊，好興奮，即係會有呢一種嘅感受啦。其實大量嘅關注度都係去翻中文歌嘅時候咧，其他都會覺得你係咪真係有心想推廣嗰啲比較少數嘅語言嘅專輯嘅音樂咧，咁樣。咁， 嗯， 大家，但其實我覺得呢個都有啲貪心嘅，真心，因為我明白其實喺一個市場當中啊，即係佢會當然會比較關注得多嘅，又或者佢比較想擺多啲心嘅，當然係啲所謂賣得嘅，又叫好又叫座嘅一啲嘅內容啊， 即其實喺香港都有同樣嘅情況嘅，尤其是其實係越嚟越多啦，即係你見可能香港嘅音樂人，但係佢可能我開頭做嘅歌，喂，我覺得我未必係做到。我的歌未必可能是寫廣東話的，咁好啦，咁譬如我哋好多嘅頒獎禮都係咁啊，咁我哋通常就係華語歌就可以選啦，嗯，你見好多榜都係咁噶，即係通常電台啲榜都係啊，咁咧我哋嗰啲係就分係華語歌咧就上一個榜， 嗯， 如果你係香港嘅歌手咧，你係唱英文歌或者外語歌，即係法文咩都好啦嚇，你都係上去外語榜嘅咁樣，咁然之後去到年尾嗰啲頒獎禮咧，其實佢嘅 credit 係唔會 count 喺外語榜上榜嘅歌手噶嘛，係啦，即係譬如 QET 咁啊，話佢開頭都係啊唱英文歌嘅，咁佢就冇得玩噶啦。Dusty Bottle， 你係即係佢正式可能係簽咗大 label， 佢， 嗯， 派嘅時候頭一年都係跑四首都英文歌，咁你就冇得競逐噶啦。係啦，咁但係咦唔係喎，佢音樂性真係其實幾有趣嘅喎，點解唔可以撈埋咧？ 係 呢，這個其實我都係一路有一個疑問，但佢都係香港歌手，香港嘅音樂人，咁點解咧咁樣？ 所以咧，依家嗱，即係呢個咧係台灣咧業界當中有個又唔係個不成文嘅規定，係，嗯，大家嘅操作嘅方法， 係 就係，是，你一隻專輯 ，even 你係一個專門做英文歌嘅樂隊好啦， 係 唱片公司都會希望你有一隻中文歌。 哦，咁你就可以 係啦，你就有資格去參加評選。咁同一時間，佢亦都會溝埋你其他嘅表現啊，諸如此類啲嘢。咁啲公司又會覺得啊，多咗一個嘅機會啦，咁，嗯，樣啦。咁但係其實今日咧，即係呢個係歷史遺留嘅問題，同埋都存在已久啦。咁但係其實有冇得解決咧，都係睇我諗同業界點樣溝通啦， 嗯。 因為呢個其實都真心係一個共同利益嘅問題嚟嘅啫，咁樣。咁但係其實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嘅咧，都唔係呢啲。 講八分鐘，咁究竟你今日想講係咩咧？ 我想講一位咧入圍咗呢個最佳國語男歌手嘅人啊。係。即係佢嘅陌生程度咧，係我嗰陣時我係睇直播嘅。 嚇！ 嗰個直播嘅狀態咧，即係台上台下，即係場內啦，同， 嗯， 呢個 YouTube 上嘅大家的反應都是邊位啊 ？OK， 佢係邊個啊？咁樣咁即係咧，我都唔知佢係邊個，所以我都係特登去揾咗嘅。佢一個內地嘅男歌手，歌名佢個名叫做裘德。 係 咁，佢推出咗呢一張專輯咧，張專輯個名都非常之有趣。 係 叫頒獎的時候，我要缺席。 哦， 咁然之後咧，當呢個人即係當嗰，那個揭曉嗰個頒獎揭曉入圍獎嗰個嘉賓咧，佢講咗出嚟之後咧，你見到現場都有種啊！即系点啊？咁然之后咧，个主持就要解释，佢话系啊，佢呢一张嘅专辑咧，真系叫做《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啊，咁样啦。咁， 哦， 然之后，咁我都系即系听咗嗰，那个睇咗个结果之后，即刻去揾翻呢张专辑，即刻去听翻佢啲歌啦，咁样啦。 你觉得点 啊？啊嗱，我觉得佢有一种自由自在嘅自信， 嗯， 即系嗰种自信系乜嘢？我唔知道其实有冇一个歌手可以举例俾大家，但系你听我形容咧，嗰种自信就系佢唔系好介意啲人识唔识听佢啲歌噶，但系就话俾你听，我好中意唱呢啲歌，同埋我唱歌唱得好叻，哦，我做歌又做得好叻，嗰种嘅自由自在嘅自信咯。 OK， 咁听完之后系呢个反应啦，于是乎我上网揾翻佢啲新闻啊，诸如此类，咁佢都真系咁样觉得噶，嗯，我觉得嗯，我真系有品味啦，因为佢。佢接受訪問嘅時候， 你真係有品味咧，就人哋頒獎之前，你已經認識人哋啦，而唔係，咦？佢係邊位啊？ 你呢啲位梗係俾我講下啦，好唔好啊？咁佢都話其實佢都唔係好介意自己音樂即係賣唔賣得或者點樣，因為據聞咧，佢而家嘅微博好似都係得70,000到嘅 fans 啦，即係可能同其他入圍嘅人同吳青峰啊嗰啲， 都有大截嘅距離， 非常之大嘅，即係尤其是大家都唔係好識佢啦，同埋佢唔係一個成日 update 呢個社交平台嘅一個人啦，26歲獅子座嘅一個男仔，咁呢一張專輯咧我覺得即係多元化嘅，因為佢話佢想講係十個人嘅故事，咁十個人嘅故事咧，其實曲風啊，個即甚至乎嗰、那個 嗰個人嗰個精神狀態咧，有啲二十四个比例嘅嗰種感覺，即係佢分裂咗十個人出嚟去講十個人嘅故事。咁今日揀嚟呢一首歌都真係求得誒呢只專輯當中嘅同名作品啦，就係、是、大家感受一下我頭先講嗰種自信得嚟嘅自由自在啦，就係、是、叫做頒獎的時候我要缺席。 步步惊心，红毯宴行，全裸色珠片，谋杀菲林，天子注定，三番打拼，掩藏在我境，神秘本领。他或他的修长外面有谁决定，边看紫色冰冰后排起安静，不是回头收场华丽碰撞群星，或者素颜惹人同情，尘人世界规则太复杂，扮真假白热化，参与这场竞技的游戏得到提名，皆大欢喜，结局别太意外，让我受宠若惊，谁在绝处眼泪更浮夸，体验派艺术家，颁奖典礼能不能缺席，让我独自跳雨中却不善言语，无字表达感激，侧耳倾听，答案逼近，忽然间暂停，天被冻硬。他或他的修长，外面有谁决定？ 被完成时的命令，拒绝代表作品。 阿修罗的战场，比谁跟谁命硬？有黑马的幸运，成人世界赛制太复杂，扮真假白热化，参与这场竞技的游戏得到提名，皆大欢喜，结局别太意外，让我受宠若惊，谁在绝处眼泪更浮夸，体验派艺术家，想的时候我要缺席，让我回到创作背景，这首歌曲简单享受着热情，嘉年华的热情，慢工作穿越雨林，输赢成功学的倒影，每一个人每种天分，自我生活来追，价值模式化，不相同不好吗，我会编织惊奇的桂冠，加冕我们自由天性，微笑拥抱握手代替夺取奖励，还在追逐人们更浮夸，要报应快到吧，即将揭晓的插播广告新闻过程终于高潮，但你宣布统一是否，转身去狂野的旅程， 嘘，得奖的是 我，幾中意呢首歌喎，好 Broadway 喎呢單嘢，我覺得。 啊、得奖嘅系 得奖系我啊， 好好、哦、好有戏剧效果、哦。 系啊，即系佢都话诶、一路以嚟自己作嘅嘢咧，都俾人觉得有一种音乐剧嘅感觉嘅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一首歌咧，大家听落好似好开心或者好。即有一種幾眾生相嘅感覺咁樣，咁的而且確佢都描繪咗就係呢個玩法啦，就係喺呢個頒獎禮當中，哇眼淚、哦，你都幾浮誇嘅喎、哦，咁、樣。咁但係點解佢會話頒獎的時候我要缺席咧？就係、是、因為佢話我唔識呢一套嘢啊，即係我唔識得同你哋 social， 我唔識得喺呢個成人世界當中參與呢件事。佢話你不如放我翻去寫歌啦，即係又要飲酒又要。飲杯又飲食，佢話呢啲我唔識啊！你不如放我翻去寫歌。 咁究竟佢喺今年因為已經宣布咗入圍啦，咁究竟如果真係頒獎嘅時候，佢會唔會出席咧？大家真係拭目以待啦。 係啊，都好期待。跟住，但係如果佢嚟咗之後，大家又會秒啦，又唔理咁樣。 係歌嚟啫，嘿，講下啫。 同埋咧，我發現咗一個問題，即係當然啦，我哋自己都會講啦，但係大家都應該留意嘅，即係好中意見到台灣好多傳媒都用神秘神秘歌手去形容佢啦，其實只係唔識啫，又唔好話人哋神秘。 哦，係咯，咁睇下佢你咁咯，一聽完之後就覺得自己有品味啦。 哎呀，我好有品味啊！ 係啊，介紹多次呢位嘅歌手叫做 裘德啊，嗰、那個名稱叫做頒獎的時候我要缺席。 係啦，咁又到嚟到呢個係音樂爛踢嘅時候啦，咁樣咁你就講喺一個頒獎禮上面你缺席啦。 好想知會幾？ 跟住呢一首歌咧，就係講你喺一段愛情嘅關係入邊，你冇位坐。 啊我要坐关爱座系咪？ 系啊、哎，你只系冰咋，唔紧要，其实有个位留俾你嘅，睇你坐唔坐。系爱情嘅关爱座，爱情关爱座唔系呢首歌嘅歌名。呢、首歌嘅歌名叫做《爱的美顿树》。 仍跟到不太多，任你打想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厚望能吻你，以国也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日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位于西贡的北港滤水厂，再有一名水务署外判搬运工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事件对食水安全无影响。水务署话，因应寻日北港滤水厂一名外判工人确诊，嗰名搬运工人被安排进行病毒检测。今日凌晨获通知他初步确诊，他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情况稳定。那名工人最近一次翻工是昨日。水务署说，那名外判工人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上班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体温正常。厨房已经在昨日全面清洁和消毒北港滤水厂，并会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中学文凭试后日放榜，教育局长杨润雄表示，学校应该尽量利用网上公布成绩，透过电话或者社交平台辅导学生。他说，如果有些情况学校有判断认为部分学生需要回校以便辅导，当局都容许，只希望在安排上尽量做到分批同分时段，不要被所有学生同一时段同一时间回校。被问到这种做法是否将责任交给校方，杨润雄反问，如果完全不容许学校做某些的安排，会否是局方强行做决定，当局是否应该尊重学校，让校方视乎学生的需要再下决定。康文署宣布，为了配合政府的最新防疫措施，即日起暂停18区康乐事务办事处的柜台服务，当中包括办理康体活动的报名安排，直至另行通知。另外，康文署在八月份举行的康体活动亦都会取消，署方会为受影响的收费活动参加者安排退款。至于九月的康体活动，市民仍可透过康体通网上服务或者以邮递的方式报名参加，康文署会继续留意有关的情况，即时检视安排。英国外相南韬文稍后到国会发表讲话，英国传媒报道预料南韬文会宣布暂停执行英国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英方近来有关涉港的错误言论和举措，罔顾港区国安法有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基本事实，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谴责，敦促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关系，重申中方必定会坚决回击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对于身兼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韦彦德表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会否继续在中院担任法官，视乎香港能否维持司法独立和法治。汪文斌重申，制定港区国安法是要堵塞法律漏洞，不影响香港特区依基本法享有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明天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气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星期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7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35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升3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8.2跌8毫，腾讯控股522.5升1.5，美团点评188.4跌2.7，中国平安86.05升1.45，阿里巴巴239.6升8毫，小米集团15.82升3.2，中国人寿19.52升1.5，吉利汽车16.12升2毫，友邦保险71.95跌2毫，比亚迪股份77.45升8.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4，加元1.358，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7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4美元，卖出181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鲤鱼门道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喺茶果岭道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啊，咁曾经系阻碍埋呢一个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咧，交通挤塞嘅。而家带嘅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之前嘅意外事故清晒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呢，湾仔的谢飞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有封路措施的，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那段的谢飞道暂时是要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了。咁现在附近的洛克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交通就较为繁忙的。九龙方面呢，牛头角道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即是淘大花园嗰附近啦，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部分嘅慢线需要封闭，比较多车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夜色昏黄，傍晚点亮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 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出门不用洗头发，懒懒散散的待在家，真的是明天再说吧。 时间翻嚟下昼嘅4:39，就快40分啦。嚟到阿琼嘅部分，又翻去最简单拯救地球嘅方法，就系留在家。第一首歌拣嚟台湾女歌手吴培雅作品，歌曲名称懒懒散散地待在家。 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过，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 想要怎么过。 想要怎么过， 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 家是不是一定是很散漫呢？是不是一定是浪费时间呢？这首歌告诉你，听都不是的，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时间跟自己相处而已，还有找到自己生活的节奏都可以很开心。 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 但是香港人好像习惯了，一定要很多节目的，每一天都成日留在家，感觉上好像很废，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啊？ 再开再生雪柜，吃饼吃包吃剂，坐到回睡房，听着世界着满肺，看灯掣极美丽，再开再熄有点痴迷，说不出问题，再走出厅坐一阵，会挨走。 衬衫碌透衫，我点啊点啊点到被铺上，要得罪边个好似又接收不了，全太忙着，我摸足一个钟有无需言自言其啊，全出听众我音乐。 佢系颓废的权威，陈建安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废学》。呢排咧，成日听佢介绍呢首歌嘅时候，你都会听到 lo-fi 呢个词。跟住想为你介绍嘅咧，都系台湾一位咧唱 lo-fi 好出名嘅女歌手，佢个名字叫做怀德。写法咧系问号加 T E。 I've seen the ground four times, say, do I look like how you looked in the A? You say you take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could bang the rails until they break. 除了战后人与你擦肩，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 有好多唔同嘅定义啦，即系简单啲，可能同 hi-fi 相反就算啦。而当中呢一种粗糙嘅感觉咧，当中所营造嘅轻松啊，就算讲伤心都一样得 啊。出席我人越丰沛，也许某天也在那一天，我会在这里夜里想睡。 是你曾经爱过的谁。 怀特作品歌名称《Shanty》。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 是法文干杯咁解啊，上听。头先嗰首歌就想用干杯嘅态度话俾你听，就算失恋都唔紧要嘅，饮埋呢一杯，今晚好快会过去。同样地，都系用正面嘅态度对抗呢个世界啦。 差不多的电视，讲着差不多一件事，把人变成弱智，关上开关，我止不住的喘。剩不多的坚持，是时候该停止装死或什么的，醒着反而像白痴，求你能不能就放过我，不管哪一种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对大环境的无能为力，别的没有，剩肚子一口气，看着握紧的拳头，我还敢不敢举手说说，他们说那种结果反正都不由我，知道又能够怎样，我像阿 Q 般的抵抗，能不能就放过我，你想要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 你几时会同人哋讲都得啦，几好啊，唔系咩咁样，就系、是、呢一首歌讲嘅嗰种嘅状态啊，就系、是、其实对方根本冇理会你嘅感受，但系又好似扮晒嘢咁问你意见、啊，咁谂翻转头，不如就索性同佢讲，好都好，你中意点都得。头先引嚟啊，李友廷新歌。歌曲名称叫做都好，之后都是一首新歌，同埋佢就嚟有最新嘅专辑，佢系潘玮柏，新歌 To Be Loved。 单纯的闪电，我给的感觉你不在身边，连我都不见，感觉更强烈，思绪更遥远，安慰自己，没有问题，只有追忆。心里开始后悔自己从来没有好好加倍宠爱你，多爱还爱早爱不再就在离开，期待爱爱未来不再伤害你，如果真的爱我相信你会再次回到我身边，渴望着抚慰着呵护着你的心多一点， To be loved. 的再多，就是没有心动。面对你是我的唯一，允许我的身体靠近，看了我感受到你的呼吸，把你抓在怀里，和你毫无距离。尽管用力靠近，释放你所有恨意，拥抱更激烈暴力，让这一刻装出爱意。经历过，经历过太多，舍不得，舍不得放手，未来的路将会不同。 全新专辑当中第三首同歌迷见面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To Be Loved。 根据他的讲法，是一首忏悔型的情歌来的。亲爱的，我当初应该好好珍惜你，当然信不信由分自己判断。其实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无论你是身处什么环境当中。首先第一件事当然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啦。最后一首歌9M88。 黑夜下汹涌，玫瑰衬线染夜的浓，只有我们才懂，心情无缘多动，每个月都需要 so to so。 当作第二夜你心事对我说， 八新歌啊，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Bye Bye。等我想讲就系女仔记得嗰几日咧，要好好咁对自己啊。原本咧都系台湾一支广告歌嚟嘅，改编之后成为全新单曲推出市面。